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春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筑配成双，天蓬十六合鱼缸， 最爱白雪在古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有 七十二变，好 光子 白天晚上 想要之前 二变， 来访 有你有我在 用场，街坊 和七十二变， 凡事不往心里装， 快乐不管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我王大磊， 小底家宝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万米长跑赛六人参加，五人弃权。现在的学生身心素质咋回事啊？咱们瞧瞧去。 嚯！ 嗯， 运动会一万米单项赛，现在还没人报名呢。 新鲜吗？ 怎么了？ 一万米的单项赛没人报名，不正常吗？ 你得这么想，一万米什么概念？ 一般人来说跑不动十公里。 这八百米的操场啊，你要是跑多少圈才能够一万米？ 那是我不跑 啊！你要跑了呢？ 我不跑， 你要跑 了就是对，跑了就比你们强。 你看看这大话又来了， 你看张嘴就说四百米的跑道啊。一万米就是跑二十五圈， 二十五圈啊！你数二十五个数还得数一阵子呢， 也没多大难度。我跟 你报啊报啊！ 这跑步啊， 甭吹不听，报 报不报？ 我报！我一上来连个对手都没有， 什么 铁定了第一是我，我报他有什么劲？ 你报了就是最后一名。 你要是说 你报了我就报，我就超过你。 正好你比我快了。 我告诉你，你要报了的话，我就当倒数第二，我都去报。 哎，我当第一 啊！ 倒数第一， 我当第一，他倒数第二，你倒数第一。 我不正经这个、 啊、哎，行不行啊 我们睁着眼的 你就第一了呀，哪只眼你看出自己是第一了？ 不用看，手拿板钻， 就是你腿，就你那腿。 哎，好，大长腿。 这有点说瞎话了。 你那个儿，你咱们仨里你最矮。 那跑倒的话频率高。 这个 你看一个汤姆森邓灵， 邓灵啊， 哎，邓跑得快。 你至少人有勇这勇气是不是？ 你有这弹性吗？你 还 邓灵吗？ 没有。 你们呀，可能真的不知道，我以前上学的时候，那就是我们学校的万米怪兽。 别让他跑了， 哎， 跑一万米就变怪兽了。老奥特曼把他消灭了。 形容我跑的这势头特别的猛。 我以为形容你的姿势特别难看。 那百米邓灵有什么用啊？长跑跟短跑不一样。 万米飞人， 你听听，你听听。 飞哪儿去？ 飞人，我就知道乔丹是飞人啊。 飞人证明快。你行吗？ 我行吧呀。 你叫什么呀？ 万米超人。 哦，他飞人，你超他。 你看这寓意，你知道吧？ 老邓，我跟你说， 谁老邓？ 哎呀，我是知道你短跑还不错， 对他小腿有劲儿。 短跑是无氧代谢，是一高爆发的运动项目。 对， 长跑是 有氧呼吸， 哎， 没问题。 人体各器官那种循环，特别是呼吸系统，挺好。你这花一开你就喘， 花粉过敏啊！ 跑什么长跑？ 老 哎， 过不了一小时。 小曹还没说你呢， 我怎么了？ 叫你跑步还外八字儿呢，也跑长跑。 外八字儿，他你知道吗？他显着他有力度。 这个长跑是身体带动大臂啊！ 你看他给你讲上理论了， 没用。他光知道理论，没有实操。 你看过那石猴那个石猴蹦了以后，然后在海 西游记猴一集是吧？ 你拿我们那老邓比成西游记的猴， 步幅太大，不适合长跑啊！ 哎呀，不用吹，咱报名，咱来一回。 对，人老邓有短跑 技术，激发了我跟你比赛这个欲望。 二十多个短跑就是一长跑。 就咱俩参加，我第一你第二， 这不还有我的吗？ 你参加了吗？ 来呀、啊、谁骂谁呀、啊、 你报吗？ 你们先报我先看看 你们。你看鸡贼呗，是不是鸡贼？ 不是，我这道理都跟您讲清楚。你看老邓这多好， 就是为了拱我们俩的火。 我给你们预备 矿泉水。不就是个一万米吗？ 对， 横竖是个死。 对，你先横， 拿着我男子汉的魄力。 对， 真是 你就是小怪兽，怎么你吓住了？ 对，你拿出点，你也瞪个灵。 我别瞪灵了，我这给你们喊。 你可真没劲。 我怎么没劲了？ 你是男人吗？ 啊， 你是男人吗？ 不是， 这么点胆儿，知道吗？ 你比划也没用。 真的， 我跟你说， 一般人这早激发了。 那热血腾就上来了。 不是，我刚跑完，我没那么大热血。 跑步对你有没有好处啊？ 有好处啊。 啊，怎么现在身体绕成这样了都？ 不是绕， 你知道吗？现在一 心虚就心虚，别给自己身体找借口。今后万一你因为这借口啊，给你也退了学了，媳妇也找不着了，你说赖谁？ 那算别参加了是吧？别参加了，别到时候再出事儿。我听说校花什么的他们都在啊。 不是 颁奖啊，什么拍照啊，什么献花啊。 那你们先等等吧。 你别参加， 你别加，您等会儿啊。这个只要是他有这拉拉队，他这个气氛不一样。那 你身体不行啊？ 不是，我还没那么惨呢。你们俩先给我规划出人生来，不行啊。 对对对，我们不想怀念你。 哎，我也不想怀念你们。我参加为班集体争光。 哦，你不是为了校花，你是为了给班集体和学校争光，为了荣誉。 哎，为荣誉而战。 哦， 行。 你哦什么？你哦也是为荣誉。 报名表啊，别说话。 你看这玩意儿 不敢了吧？ 这么复杂呢？ 都填吧， 不 都填吧。 我填 。你们填啊！ 别填， 来，那我也填。 说那么多没有用。 谁怕谁呀？这谁？我告诉你啊，就冲这名字，你们都不是个儿。我跟你说， 不给你真名叫什么？ 啊，我真名叫曹 曹什么？ 我曹汉祥，老点儿，我爷爷给我起的。 曹汉祥。 对，翰林学院的。对， 我天哪，祥瑞。 汉祥。 行，那我们收到报名表了，您几位同学好好准备吧。哎呀，我也练练，我还能竖着他吗？真逗。你看咱俩这体型儿，你说老不跑吧，还真是身体有点虚。怎么这么累呀？咱还跑多少？才2000米吧。哎呦，这10000米我得跑什么时候呀？能坚持吗？坚持不下来再让校花笑话我。留下不好的印象，我就是不好意思请他吃饭了。算了，我呀知难而退，我撤了吧。同学，我那个报那个10000米啊，那什么，我最近身体不好，我得拿回来了，不报名了啊。对对，不报名了，撕了。 哎呀，牛皮我是吹下了，这怎么办？100米我是跑过，我试试跑110试试。哎呦，不行，这110感觉有点力不从心。撤，10000米除110，还有一个余数，不行，这我跑不了。哎呀，跑不了，这事儿倒不大啊，这输给怪兽不合适。算了，我呀找个借口，这次我就说我不参加。嘿，那个同学， 哎，怎么了，同学？ 那个我报过这个10000米长跑的名，哎，但是我呢，最近您听我说，就那外号邓玲，那就是我啊。在我最近呢，有点这个季节性皮肤瘙痒，这是浑身刺挠。对，我怕我跑的时候表退了，我说退您就撕，也就是你手快，这事赖你。咱回家， 咱别接触啊。 季节性。 哎，哎呀， 一万米的同学听到听好现实。 哎呀，先伸展，这练了很长时间了。 对， 应该。哎，不是 啊。 哎， 站好。 等着，裁判 怎么了？ 不是 啊，说 人呢？ 你不在这儿吗？ 什么叫我都在这儿呢？ 你是不是人呢？ 好几位跟我一块比赛的呢。 哪有好几位？ 上来就好几位是哪儿啊？50个裁判，我们看你一个啊。 啊！ 听说有好多报名的都退赛了，只有你英勇坚持下来了。 都退赛了， 对， 不错，孩子不错啊。 不是，你瑶瑶来了吗？ 啊，听说没人参加，他们也不来了。 哎，怎么样，这个故事扎心不扎心呢？这儿是个真事儿，当然表演略显夸张。四川师范大学运动会10000米单项赛原本有6个人报名，到比赛的时候5个人弃权，最终仅1人参赛。这意味着什么？这到底意味着什么？也就是说，比赛还没开始，第一名就注定了。现场50个裁判为1个人服务，隔着电波都能感到现场的尴尬。从某种程度来说呢，报名参赛也算是一种信守承诺。要说难度太高无法完成，情有可原，但是一步都不跑就弃权，哎呀，老师们觉得现在的同学身心素质是不是稍微的差了点呢？按说每天大学生闲暇的时间还可以，难道没时间跑个步就每天是宅在宿舍里玩手机啊？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小底岳鹏王大磊上台。 进屋子全是学霸，四年奖学金拿了180,000，你看看人家这个宿舍。 哎，你们看看人家这个宿舍。 怎么了？什么宿舍？ 他们干嘛了？ 瞧你们。 瞧你。 再瞧瞧你。 住那么多年，住那么多年了，你们谁拿过奖学金？你们知道奖学金仨字怎么写吗？ 我知道。 你们知道奖学金？ 我念一点一提一数。 不是， 一个西里，一大一点念奖。 我刚才听他说话，他连奖学金这仨字都说不清楚。 你看，每年发奖学金还不捏不出处发，非得全年级的同学集中好了，当着这么多人面，他让他们扬名立万， 扬名立万，真是不屑一拿。 我要拿，我告诉你，哎，大雷，我要想拿这奖学金，闭着眼拿个10%的。 哎呦，你以为拿耗子呢？ 你蹲那么些班呢？四年一年一回，你最多拿四回。 看，都是同学，人隔壁全是学霸，我呢？我按说应该是隔壁那屋的，结果老师一个错意就把我分到咱们这屋，全都是什么呢？渣。 不是错意，是贴意。我呀本来也是那屋的，后来因为报到晚，我一开始走那屋去，他说那同学你床在那屋，我就来这屋了。 那就是跟你分这屋了，说半天。 那能赖的， 你就是这屋应该的。人家一天到晚玩， 推门进去就看他在。 没有，不是。 我推门也是你在。 我推门的话， 没人 了。蹲班的那孩子在呢。 那就是你们俩。我本来真不是，我就被你们俩单位了。 就冲你说这话，我们也没单位你。 你呀，不是被我们单位了，你是被你们家庭给单位了。 什么？我们家庭书香门第，那我上学的时候也是考全班前几名的。 前几名啊？ 没看出来。 前5名。 前五名啊？ 那可不是。 我还是考全班前3名的。 你要这么说，我还全班第一呢。 我们全市重点，你那什么学校啊？ 全国重点啊！ 我全世界重点，到我这老没词儿。 你就宇宙中心也没用。我跟你说吧，我来这儿以后吧，就他追着我。功夫熊猫一看了吗？功夫熊猫二看了吗？ 他是卖盘的。 海凡深的电影他也理解不了，看功夫熊猫看已经够费解了。 还有忍者神龟一、忍者神龟二、 忍者神龟三，我还看复仇者联盟呢。 马达加斯加一、马达加斯加二， 我就离不开动画片了呗。 那还得问我们呢，这讲什么了最后？你们俩在宿舍玩牌非叫我，你说我啊？ 你别玩啊！ 我打的还好，老赢 你 们。我一赢你们，我这不就高兴吗？ 哎呀。他这些年啊除了闲话没干别的，咱好好学，他老在边上闲话。 哎，我问你，大一的时候考高等数学，咱们宿舍谁分最高？ 我。 你们两个要点脸行不行？我考分最高，我考了47分，是咱们宿舍分最高的。 我是47.5。 我是47，你怎么能比我高呢？ 点五你不能给省了呀。 你是没看清，我有1.5。 那行，你第一，我第二，你第三。 我别人没，我那天发烧了，知道吗？发烧了没好好考，但是其他几科我明显就在你们前面。 你说说， 我是不愿意在你们面前嘚的这种事儿，干嘛呀？学得好就好像了不得似的，跟同学们这么说挤人家学习不好的同学，伤害人家自尊心。 你们挤的谁的？哎，人家隔壁屋没挤的，咱自己挤的最自己。 哎，你有这能耐，你怎么不拿奖学金啊？没词了吧？ 那能有多少钱吗？你说你拿一个， 你知道人家隔壁宿舍这四年拿了多少奖学金吗？ 能有多少呀？ 加一块这是多少吗？ 这么多同学年年给，他们能给多少钱？我就问问。 四年咱四个人挣了180,000， 错了吧？是183,900元。 真的？ 啊？哦。你熬什么熬？ 哎，是。就这各种比赛完了以后，最后就180,000。 对呀、 啊， 对呀、啊，四个人， 哦，四个人分180,000， 不是分谁是谁就跟谁归谁领。你以为你要拿奖学金，我们俩还分你？ 哟， 你看、啊、 你， 哎，是你是不是 都拿什么了？我听听他们都拿什么。 你这些年是不是对这个奖学金的概念一直不理解，以为是打包饭的？ 你以为让你这领救济去了？ 不是，我们家你也知道，家世特别好，家庭富裕，吃着占着。我没想什么要奖学金贴补家用啊！ 对对对， 我跟你妈说， 谁拿奖学金贴补家用？ 没想那个，那他们都什么奖了？ 人家得过那个数学建模竞赛奖。 哎呦，就那建模 啊！ 哎呀，我天哪，真耽误了！ 太耽误了。 真耽误了，那会儿叫我说参加这建模去，我上回真是，我本来要参加的，那天怎么着，早上起来喝疯了，吃煎饼外头又喝疯了，完下午就没去成。 头一年那建模， 这就是家庭好， 哎、 早上起来吃煎饼喝风。 头一年那建模叫我来叫我，我着急报名啊，过马路说啪摔一跟头。 我以为车给撞了， 老有这寸劲儿，哎，摔一跟头车没压你一下啊？ 哎，你看点好行不行啊？头一晕我没去， 场景 听着啊。 大前年我这么来的，我献血。 那今年你为什么没去啊？ 是有点遗憾。嗨，怎么着呢？看演出，那相声演出啊，和这建模竞赛冲突了。 哎呦，你 还矛盾了好久，看哪个呀？ 那你看相声是对的。 那比赛不让你看，让你参加的。 他上建模那儿也是当观众啊。 一来二去，总是那么这个叫造化弄人啊。 你知道人家那四个人，人都是学霸，那物质叫什么吗？ 嗯， 四霸天。 哎， 你听着有点瘆得慌。 其中还有一个那个什么，有一姓张的，他的女朋友还是一霸天，是女霸天 啊， 学霸，人家现在已经拿到了那个斯坦福还有耶鲁这个通知书了， 就是斯坦福也给，耶鲁也给 啊。 哎呦，真的，本来我也是有的，结果那天啊，我正好不在，就没接着这电话。 我从未听说斯坦福电话通知。 他们还得了什么了都？ 他们四个都同时收获了女朋友。 啊！他们又学习，还又建模，然后还又收获了女朋友。 啊！ 这怎么能忙得过来呢？ 哎呦！ 对，你管人忙得过来吗？ 那他们准不打游戏吧？ 谁说的？人家打游戏， 啊、 人家王者玩的好着呢。 就是说，又得了奖学金，又建模，还有女朋友，还居然打了游戏。 啊 啊！ 他们准不吃火锅？ 吃 啊！ 也就是说，他们又拿奖学金，又建模，又得到女朋友，又打游戏，还吃火锅。 你还想问什么？ 嘿，他女朋友准不好看， 全是校花， 太迷了。 就是说 你人生很失败。 最牛寝室是个真事儿，他们一屋子都是学霸，四年奖学金一共拿了18万。而且呢，他们颜值还特别高，而且这四位学霸还获得了常春藤名校、美国达特茅斯学院、香港中文大学等等学校的直博的资格。而且他们几个人的感情还非常的好，经常一起分析问题，而且他们经常还一起开黑玩游戏，而且他们的女朋友也是学霸。 哪那么些而且？ 还让不让活了这么多而且？ 学渣表示学霸世界实在是不懂。 学渣表示别人的同学从来没让我失望过。 学渣说了，说实话他们的颜值也不是特别高。 学渣还说他们有女朋友了，而且 下午2点钟娱乐72变，没事儿您就来坐坐吧。 我是李增瑞，三口人一台戏，我们天天唱。 那天啊，殷小柱跟我说，哎，有时候啊熟人多了也累。我说怎么了？又管你借钱了？不是，就是走路遇到熟人，你说累不累？我说这有什么累的呀，明明你两米地外就看着他的，你得先演一段假装看周边的风景，迎面撞到还逃不掉，又得故作惊讶的说，哇啊，好巧啊，在这里都能遇到你。 小柱那天跟我探讨一个问题，你说这个西游记啊，我最爱看，台词背这么熟了，看了30年了，我就想一个问题，沙和尚那担子究竟挑的是什么东西？你说是衣服吗？可是从第一集到最后这四个人就没换过衣裳。哎呀，你说是吃的吗？他还老得去化斋去。你说是土特产吗？你说取经干嘛还给挑回来呢？想了半天，我估计里边搁的是麻将。 小花3、4岁的时候啊，感冒了要喝药，这一茶杯苦苦的药水啊，看着以后就哇哇大哭啊，我怎么哄也不喝呀。最后啊，他爸爸说了，小花你自己选择是自己喝还是爸爸灌。小花思考了半分钟，一咬牙，灌。胡同里大爷就说，家宝啊，你到岁数了，应该呀有小孩了。我一想我还是个孩子，再说养小孩容易吗？我跟您这么说吧，那养一个小孩啊就像发射卫星，花费10几年的心血，精心确保每个细节和数据的正确，时刻警醒不让卫星有任何偏离轨道的可能。那最后一招发射成功，考上大学，然后卫星就悄悄地消失在茫茫的外太空，只剩下定期不定期发回来一些微弱的信号。给点钱，给点钱，

可以比价，没有问题。 我们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放，国家三包是这么规定的。您可以去比价，买贵了，您可以按照国家三包七天包退，对吧？ 对， 没问题。只限此时此刻的北广购物，400-015-5151，400-015-5151。今天还有特别回馈，泰丰给大家承诺。一年之内如果没有人为损坏，它不保温了，给您免费换新。 对，免费换新。 400-015-515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30又30， 干嘛呢？ 去年洗车花了1000多， 没买人保直销车险吧？ 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就送全年免费洗车，一周洗一次，一年能洗50次，全北京车主都在抢。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机场高速进京方向，温榆桥到北高车辆行驶缓慢；京通快速路进京方向，汇村到四惠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白天阴转多云，能见度较好，登山气象指数是3，比较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非常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今天的气温在19到9度之间，白天的舒适度气象指数是2，感觉偏凉，夜间的舒适度气象指数是3，感觉较凉。今天白天阴转多云，光照条件一般，紫外线气象指数为3，紫外线照射强度中等。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金子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孩想入配成双，天蓬十六合一缸， 最爱白雪戴孤城，三月开四花卷，上家里 有 乐七十二变， 好的 白天晚上 小孩 七十二变， 晚来房 有你有我在 东方，街坊 最亲近， 凡事不往心里装， 快乐不管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有我王大磊， 小底叶鹏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快乐中学。哎，你们知道了吗？老师说要给咱们订校服了。 应该的呀， 这不是很正常吗？ 我现在挺发愁你们两个这种特型的。 怎么了？那校服不都是量体裁衣吗？ 你们两个照过镜子吧也？ 当然照啊，我就觉得你没照过镜子。你还好意思说自己呢？ 你瞧你那腰，你瞧你那胯， 你瞧你那腿， 你们要是互相攻击就没意思了。哎， 我是有点斜腰，他有点拉了胯，也比你那罗圈腿强啊。 今年老师不是让咱们回家，让家长给咱们量出尺寸，拿过来教老师吗？教老师，老师就去定弄去。 定弄？我知道老师有定做，什么定弄？ 等会儿，等会儿，等老师一会儿来通知吧。 那你呢？到底给我们看一下那个数字吗？我都量完了。 你是46？ 什么46呀？非常符合标准的。 那你俩腿那弧度怎么办啊？ 这不是也在板吗？ 不拿腻子填吗？ 你呢？腰围多少？别不好意思。 就不告诉你。 有31。 你说你那大胯吧。 谁大胯呀？ 你那臀围是多少？ 小磊磊的腰围是69。 嘿，他就对我一种人身恶性的攻击。 没有没有没有，讨厌讨厌讨厌。 同学们好， 老师好， 同学们好， 老师好。 哎，看来我们班有同学变声了啊！老师讲一下变声，变声呢，同学们也不用紧张。 同学们，特别是男同学，在青春期发育的时候，在第二性征 大磊磊 发生了一个正常的现象。 你的正常现象， 现在男同学每个人挨个报下名字，老师找出来。 老师，上课管这个，管得太宽了。 我们今天呢，还是来说说校服。 老师不上课呀？ 太好了，太好了。 先说说校服的事，因为学校跟各位同学以及家长都发了通知了啊，咱们学校要准备校服了。 老师怎么那么高兴有校服？ 校服啊，会让咱们所有同学穿成统一的服装，整齐大方，凸显咱们快乐一中的这个风采。穿上校服以后，男同学潇洒，女同学漂亮，我们整体的校风校纪都可以通过校服体现出来，所以 校纪也能 同学们一定要引起对校服的重视。 这不就买不就？ 下面我说一下校服的价钱。下面我就说一下校服的价钱。好，很安静啊，谢谢同学们的配合。 这也算配合呀、啊？ 太激动了。 我们校服一共有18件，费用共2180元。同学们呢，哎，可以写在小纸条上，回去呢跟家长要钱。 18件呢？ 18件， 2180。 家长呢？ 这好像是 这俄罗斯套娃， 这听着好像是有点贵，是吧？ 校服的重要性 太贵了。 为什么我们要穿校服？每个学校都有属于自己的校服，体现整个学校的风格。跟家长要说，我们买校服的重要性，布料的这种质地的高档性。 咱们隔壁二中那个学校，那个校服才200块钱不到。 就是，咱们怎么那么贵啊？ 啊，我们是一个很优秀的学校啊，从师资到生源， 你晚上怎么跟家长说呀？ 都非 常，那是实话实说呀，那就说了。 所以呢，同学们回家，大家呢一定要燃烧自己的小宇宙， 燃烧什么宇宙？跟圣斗士了， 跟爸妈打一仗，不给钱，跟他们拼了， 调动积极性。向父母要钱， 要钱的积极性， 可以采 要钱还要积极性呢。 老师，我有问题、哎、 啊， 那个 小鹏， 为什么是18件啊？ 对啊，老师、哦，18件都有什么？我们记一下好不好？ 对、啊、 是的，18件呢，考虑咱们12种不同的季节。 老师， 怎么的？ 我们小学好像讲一年就4季，怎么12种不同的季节了？ 老师给你们讲过跨季这么一说吗？ 跨季就都算着，那有8个呀。 春夏交接是不是？ 啊、对、啊。 夏秋交接。 对呀、啊。 夏秋冬交接， 不是 冬春交接，是不是？ 这4加4那也是8个，还差4个呢。 雨季。下雨天同学们还穿那个毛料的朱姐她 谁家毛料吸水布穿完成顿布了，那就是说咱的校服里还有雨衣呢， 哎，有防水材质的，那么雾天，哎呀，同学们穿 还有防雾的。 老师是不是还有那个防下雪的呀？ 哎，小朋友们，你看调动积极性了，已经 这算什么？ 联想非常丰富，这个小宇宙老师看见就蹭蹭的在烧。 老师 都想到下雪了，举一反三，还差1种就是12种了。 那种是 下冰雹呀！ 啊，发一道盔甲， 到时候同学们在出操的时候就不用顶着雹出去了。 下雹子还出操的，学校太狠了吧， 太残忍了。 哎呀，是怕同学们做到半截正伸展运动呢，外边下雹子了， 先顶盔挂甲也来不及。 重要性老师不多说了，不赘述了，而是回去给家长呀、啊、好好做做思想工作。 做思，我爱造就是好的。 好，老师希望我们看见每个同学都带个小鼓包来啊。 哎呦，这是挨完揍了，小鼓包。 其实呀、啊、跟家长要做工作的时候怎么说呢，说这一年都不用买衣服了啊，学校全都在这2180元里面都解决掉了，便宜的这个夏天，厚的冬天，咱们全都有。 小叶， 嗯， 那就是说这里边应该还有内衣呢吧？ 嗯， 哦，有同学要内衣是吧？ 哎呀，老师， 我跟学校马上就商量。 算了吧，老师。 翻来翻去就是少了一件衣，镜子前面今天就是不满意，高贵优雅大胆或是很随性，那么在乎因为约会的是你，偏偏又不能说对你那么用心，我。讨厌你，看这一出有好多衣服需要深呼吸。 就这个东莞外国语学校，事先呢没有告知校服的价钱，发了校服之后才告诉同学们价钱。原来呀，这校服发了一共12种不同季节的衣服，但是怎么个不同咱还真没弄明白，怎么12种季节不同。那么总共衣服一共有18件，费用需要2180元。同学们直呼穿不起，还有同学认为被坑了。这个事儿一出呢，网友们也讨论，有网友就说了，这一件衣服跟我一套校服都差不多了。 这都在其次，关键是18件那么多，18件全年基本不用穿其他衣裳，这内衣包嘛，袜子包嘛，有鞋嘛。有的网友说我是宅男，我喜欢今年穿衣服就指望学校了。 我平时很喜欢听娱乐72遍节目，大家好，我是李健。 娱乐72遍，变变变变出新花样。脚底嘉宝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快乐大街家属院。 妈妈妈妈， 哟，又西瓜回来了。 妈妈妈妈， 哎， 老师留作业了， 那赶紧做吧，西瓜。 赶紧做西瓜呀，还是做赶紧做作业？您说您。 老师留什么作业了？ 老师留作文了。 哦， 写作文啊？ 作文 什么题目啊？ 但是我不会，我写不出来。 作文有什么不会的呀？真情实感。 对呀、 啊啊，真情流露。 想哪儿写哪儿。 爸爸妈妈，你们写过作文吗？ 那当然了。 是吗？ 你妈我小时候啊，不光给自己写。 嗯。 但是这不好啊。 你还给谁写？ 还给你舅舅写。 啊，给舅舅还要写作文。妈妈 不能教给你这些啊。 爸爸也写作文吧？ 那和你爸爸文笔好极了。想当年呀、啊。为什么你妈看上我，就是因为你爸爸那华丽的文笔。 爸爸有一支好笔、哎、 我就好笔啊，我就好笔是一个才子。 哎呦，还才子呢。 才子才子， 也就是个浪子回头。 哎呀，我老师留这个作文我不会写。 有什么不会写，让你妈先教你。 老师说这个作文让我写。 吃西葫芦行吗？ 别那么大声 啊。 老西说这个作文的题目是成长的烦恼。 你4年级了吧？ 你要有什么终身大事告诉我。 怎么还不知道烦恼呢？ 烦恼，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什么意思？ 唉，就是啊， 你不知道烦恼你应该更烦恼。 你这一辈子是躲不开烦恼的，忧愁是我们最亲近的朋友。 这是心灵鸡汤啊。 有篇文章就叫做你好忧愁。对于忧愁啊， 你甭跟孩子说这都不懂。我来告诉你 什么是烦恼。 哎呦，你妈这不会通俗的讲，你爸文笔好。我跟你说啊， 好， 成长的烦恼啊， 嗯， 就是说你在长大的过程当中遇的那些不喜欢的事儿，解决不了的事儿，明白吧？ 啊，明白了，就是解决不了的事情。 对，比方说吧，你妈天天让你好好看书学习，你乐意吗？ 不乐意。 不乐意，烦恼了吧？ 烦恼呀， 这叫烦恼。所以你就应该写写你妈怎么让你干这个干那个，你不乐意。这就是成长的烦恼啊。 我写妈妈、哎、我写妈妈，妈妈让我老去好好吃饭。 你别老说这个呀， 这都是我的烦恼。 这个我跟你说，这是好事儿，你得想你妈让你真不乐意干那事儿 啊。 比如说你妈非让你学那个小提琴，是不是？你说你这五音都不全，还愣让你学这个，这就是烦恼。 我烦， 哎， 我恼。行，我就写这个。 哎，小孩子功课好辅导。 宝儿，写好了没有啊？ 写好了，妈妈给你看。 哎，哟， 怎么样？ 合着你对妈很不满意是吗？ 没有啊， 妈妈让你练小提琴，这是为谁好呀？ 但是我不喜欢小提琴，爸爸说这就是烦恼。 不喜欢小提琴，你以为你们班同学都喜欢呀、啊？那都学没学呀、啊？你看、李小英是不是人家学的这个琵琶啊，也就准就喜欢吗？啊，张雄雄人家学的是扬琴，准就会敲吗？ 那他们学这干啥？ 这意思熏陶是吧？音乐入门，先让你个基本功。妈要求也不高，那你不能说这就是烦恼，对不对？那到底为谁好啊？我跟你说啊，孩子。 您说， 你还小还不懂，有些东西对你是有用的、有益的。 妈能害你吗？ 是， 这不叫烦恼，说出去老是笑话你，这个呀还得要从那根上想。我觉得您甭说太多，前面呀妈先给你找几个句子，先写上这些啊，后边咱们再想具体的事儿。你先写着啊。 好。 似水柔情的世界看似简单，实则复杂。 这字我就不会写。你说这我实在是有点困难。 是吗？ 细水柔情。 那换一个吧。 好。 幸福请了假，漂流在何方？若不曾迷茫，又何来悲伤？ 妈，这对我难度稍微大一点。 是吗？ 嗯。你就写一个通俗的。就是 通俗，我想什么通俗啊？ 说成长的烦恼，让我写身边的故事。 有了，你爸， 我爸， 你爸就是个俗人，为什么呢？ 为什么？ 那天晚上应酬喝酒回来晚，让你没好好睡觉吧？ 是。 在家里折腾没有？ 是。 踩俩杯子，一会儿哭一会儿笑。 是。 谢你爸。 我感觉这是您的烦恼。 是妈妈的烦恼，就不是你的烦恼了吗？啊， 那也不能您的烦恼，老是让我写我的烦恼。 那也是哈。 是。 再想一个啊。 再想一个我爸。 那天你把人老张家的玻璃砸了，你爸回来打你一下，是不是？ 那也应该是老张家人的烦恼。 每次你爸都给你剃头，剃的难看不难看吧？ 是，剃的跟花瓜一样。 这是你自己的事儿了吧？ 是。 不喜欢就得就是你爸这臭手。 以前就是咱们共同的。 但你出门被笑话呀，是不是？写这个 你们脸也不好看 吧。哎，反正都不露脸，就写这个吧，妈说了算。 好。 就说爸爸的手艺很不好，做饭不好吃，剃头也不灵，还特别爱张罗，这是我最大的烦恼。挺好。 行，那我去。爸爸睡着了。 干什么？ 您别睡了，我就刚才写完了这个作文。 哎呀，写完了，我来看看怎么写的。这孩子，怎么妈妈改爸爸了？ 不是妈妈改爸，是我妈妈让我写您。 你妈让你写我就写我呀？ 这上面 这都是烦恼吗？ 是烦恼。 爸爸给你讲了什么叫烦恼？ 什么？ 就是你心里抵触的、不乐意的事儿，那才能叫烦恼呢。你比方说吧，你妈妈家里你舅舅，你喜欢他吗？ 不喜欢。 你妈还老让他来，来就来吧，每回还从咱家往那儿拿东西，拿走了东西，你看你那弟弟老跟你抢东西，你这叫烦恼，知道吗？你妈还老向着你舅舅，我一说你舅舅，你妈就跟我打架。 好， 是不是？这就是你的烦恼啊。 好，我都记下来了。好。 孩子，不要提我老不乐意，提你不乐意啊。这叫艺术上的加工，你知道吧？ 这 叫以第一人称的。孩子，这不叫瞎话，知道吧？这叫艺术上的加工。 那我就把爸爸都改成我。 哎，别把爸爸都改成你。留俩爸爸。 留俩爸爸。那爸爸愿意吗？您跟他 不是，有两个爸爸，是一个这地方那名称留俩。 爸爸是一个名称留俩，好难呀。 怎么样呀？ 爸爸 奇怪。 给你爸爸说说这是艺术的加工。 怎么回事？妈跟你说怎么都没按妈说那写呀。 他说你那个不叫烦恼。说他也说他不高兴，说让我也不高兴。 咱们搬家就有出力没出力啊？这么高楼，出门给你带小汽车。 您别冲我，我也没，我不知道。 没劝着你爸呀？ 我怎么劝他就劝我了？他一个劲儿劝我，让我改。 孩子，你不动脑子。 他说这都是我的烦恼。 你还说你那小姑吧？这么大人了也没结婚，天天还在你奶奶家耗着。 对。 再说了，你奶奶也偏心眼儿。上回买东西明明可以妈妈一份儿，小姑一份儿，是吧？ 是， 就给小姑买了，没有给妈妈买。可是妈妈出去可都是给小姑啊，给奶奶都买的，对不对？ 妈妈，我觉得您 二姑也一样啊。 您的烦恼比我爸爸多。 这是咱们最大的烦恼。 这怎么还有我呀？ 当然有你啦。对妈妈不好，对你能好吗？ 哎呀， 成长烦恼，你在这个成长过程中你就发现小姑啊，怎么写呢？小姑这个人啊，不懂事儿。 小姑不懂事儿， 该照顾小孩的时候都不照顾你。写小姑她啃老，写奶奶对你 不够好。 还何辙？小姑啃老，奶奶对我不够好。 且小姑挑男朋友太挑剔，给你造成了很大的这个烦恼。 这也跟我有关系啊？这我好像没有参与啊。 写怎么样了？ 我都改好几个稿了。 哎呦，这涂的是什么呀？这都瞎搁的似的，我看看。哎，你又改了。 妈妈说这都是烦恼。 听妈妈的，听爸爸的。 我听，我也不。 你怎么这样？这孩子没准主意。我跟你说， 嚷什么？跟孩子？ 我说是没有这样，我管孩子，你怎么老是瞎掺和？ 孩子不得俩管呢？ 是俩管，那我让教孩子写作文，你让孩子好好写。 孩子爱谁就往谁那儿写。 孩子自然是爱我，要不他问我吗？我跟他说了这些烦恼，你说你也是。 但一落笔是按我的意思来了。 好好好，就好，你听，你这边上你别瞎起哄。我跟你说， 我凭什么起哄？ 你要写妈妈怎么的？平时让你多写作业，多算题，让你上课外辅导班，对你不好。 爸爸为什么给你零花钱呀？爸爸有小金库，自己都存起来了，藏在那灯罩底下、花盆下边、鞋垫。 你怎么知道那么清楚？ 那当然了，我就不爱说。 这个过节为什么舅舅不给你压岁钱？ 小姑来了以后啊，就这拿东西，不知道给咱们送东西。 姥姥家从来不给你炖肉吃， 奶奶家倒是给你老炖，一个素菜没有，全是肉。 还有那些个没见过的亲戚，动不动就来串门，这都是老家对你的不好。 还有你爸那些哥们们叫你爸打牌。 哎，你要这么说，还有你妈那些姐们们平时净撺你妈买化妆品，这浪费你爸爸钱。 浪费妈妈的钱和时间，就是浪费你的钱。 你妈从来不做饭，你说平时吃饭，你这都老外面正吃着油炸食品，不健康。 你爸倒会凑合，到外面订餐。 你妈妈没事老出去瞎玩去，动不动就旅游，把你扔给你爸爸，还上 哪 有意见？我不知道现有这么多事儿，你说呀？ 你又买镜头了？ 闷气多少年了？ 爸爸，你们别闹了。 谁闹了？ 你们去调解吧，这就是我最大的烦恼。 看孩子也这么教， 孩子也聪明，随我。 这作文会写了， 咱们外面吃去吧。老师让写成长的烦恼，这事儿是个实事啊。重庆初一小男孩小龙冥思苦想写不出来，妈妈就说了，这小孩能有什么烦恼啊，逼着小孩说假话，甭写了。他爸也听急了，让孩子不写作业，这是鼓励孩子不学习。夫妻俩因为这事儿就大打出手，最后请来了110，作文算是有鲜活的素材了。 关键是父亲觉得呀，这只是老师布置的一个作文，并且孩子成长当中遇到烦恼也是正常的事儿。作为家长，没有必要过多的干扰老师的教学，所以才劝阻妻子，双方你言我一语，最后发展到开始互相抓扯挠。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比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王磊，相声新秀严家宝，相声演员英宁、叶鹏，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72变，多联络，多接洽。 是很那一个的，我才想。